欢迎到我餐餐呢度，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5年6月16号星期一，就系、是、WWDC 2025，就世界开发者会议。 呢度系我餐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Yes. 一如所料嘅，所有人都话闷，而我嘅吐槽位都一样，就系、是、预谂咗噶啦。呢发表会从来都系闷噶，因为佢冇新产品出现，全部系讲技术嘢。你想有咩新发明啫？ WWDC 本来就是这样的定位，如果你因为有讲技术嘢而觉得闷的话呢，你根本就不应该看 WWDC。点解调返转啦，我向来我看 WWDC 呢反而是最有热诚的一次，佢嘅唔係今次最有热诚，系指咁多种发布会入面 WWDC 对我嚟讲系最有热诚嘅，因为讲技术嘢嘛。即係咁啊，呢个喜好问题啦，唔紧要。 咁今年其实多嘢讲嘅，今年系其实今年呢首先个半钟头。一开始就先开佢开场白，因为嗱，而家 Apple 咧唔单止系手机商、电脑商，亦都系发行商。咁佢而家系经常性会即系出钱，即系发行啲新器。咁之前嗰套花月杀手啦，咁而家新嗰套 F1 亦都佢发行嘅。咁今次 WWDC 开头咧就直情系拿咗呢件嘢攞咗嚟， 哇！丢啦，成个真系 喺个原底嗰度坐赛车嘛，因为揾咗阿北片嚟拍一套新戏嘛 ，F1 咁就6月尾上噶啦。 咁啊，唔止系宣传嘅，佢都系啲 show 肌肉嚟啊，演示下佢个混合实景嘅能力啊。即系佢入边原本嗰嚿个顶系实景嚟噶嘛，但系然后佢咁样点样去将到佢去一个赛车场，点样将两者混合埋一齐，而你中间完全唔觉任何过渡，系技术展示嚟嘅一部分。 同埋佢有一条特别 trailer 噶，嗰条 trailer 系俾你用 iPhone 睇，系等你 iPhone 实景片嚟嘅，你有 iPhone 嘅话系可以攞嚟睇睇嘅一条片。咁就特别版 trailer。咁好啦，咁讲完即系佢咁啊。Tim Cook 完身之后就开始佢嗰个 WWDC 2026 up 错咗。嗱，首先今次最大点解 up 错啫？就系、是、今年统一编号，呢个最大重点就系所有嘅 OS， 不论系iOS、iPad OS、Mac OS、TV OS、Watch OS 同 Visual OS， 全部变成咗咩？呢年份之后学埋Microsoft 个招， 又翻到去咯，应该咁讲啦。在我哋嘅认知，我哋最初用电脑个年代 ，OS 系用年份去做，当然主要系指 Windows 啦。 Windows 95、98、2000。 Windows 95、95年出嘅， 98、2000，即系跟住佢先唔再用名，然后就再简单啲就用版本号。 Win7、Win8、Win11。 虽然 Win7 个版本号就好想吐槽好多次噶啦，即系应该吐槽咗好多次噶啦。Win7 个版本号咧系 6.1。唔系七嚟嘅，其实不过算啦吓。咁啊，佢呢度呢次咧就统一翻做26啦。 因为本身咧，其实咧编号有麻烦就系、是、嗱 ，iOS 同埋 iOS 嗰个咧就系咧19，咁咧 macOS 16 ，TVOS 19 ，WatchOS 12 ，VisualOS 3，咁好啦，但系就教乱咗大龙。咁佢而家统一全部用年份，咁好嘅，呢个好事嚟嘅。方面可以讲。 尤其是有几个其实是等效的，即虽然它几等效那几个是数目一样的， iPadOS 18并不是第18个版本，因为它是不记得哪代开始先由 iOS 到变出来的嘛， 分裂出来的嘛，它又是什么 TVOS 都是同样的情况的，但是 WatchOS 就麻烦了，它的对应 WatchOS 8对应哪个 iOS 呢？ 唉，真系头痛啊！所以咧，而家佢统一咗咧，大家会好记啲，好讲啲。咁总之，然后就2026年嘅版本讲完，大家开心。 而且都系有个就系佢哋唔同版本之间，虽然佢后屘天下界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佢而家咧就系会由本来一嚿，然后分裂咗好多个出嚟，最终其实佢唔可能话即系，譬如 Wilson OS 入边嘅嘢。好明显地 ，Windows OS 3入面用嘅嘢，入面嘅技术啊、平台啊之如此类，一定系同 iOS 26共享噶嘛？佢一定系会共享噶，无论你叫唔叫佢都好啊。其实佢系共享紧同一嚿嘢，佢系横向要相同。除咗大家好记之外，其实好多嘢都要对应，即系等于我哋之前讲 M 系列讲晶片嗰阵时啊 ，M3 系对 A16噶嘛，佢有个对应嘅号码噶嘛。但系我而家要靠个硬记咯。你要自己，可能我啱啱记错啲嘛，甚至咁。但系如果佢全部变晒，就全部叫26，咁我咪知道哦。TV 26就系同 iOS 26系对应嘅。 咁啊，唯一問題就係個數字都有點而大下。你叫佢二六定係，因為理論上佢係年份嚟啊嘛，所以喺2026，你應該讀二六嘅，唔係好似以前咁係個序號，你要讀19、26咁樣嘅，就係、是、不過就 但係呢個好啲好記咯，呢樣嘢就就係舒服啲啦。 慢慢会适应噶啦，咁啊， 最紧要好记 呢样，直到之前有预告过噶啦，咁啊，对一般玩用家嚟讲就系好记，对开发者嚟讲最紧要嗰样嘢系知道佢嘅横向性质，因为好多时佢都系同一时间更新晒所有啲嘢，譬如话几时开始 support 某啲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又话佢嘅新嗰个设计语言啦，咁佢而家呢一版新嘅设计语言啲 Quick Gas 咁样，佢将会全部统一嘅。咁、我知道就咩？2026年就系呢个新版本嘅。 26版本就开始全部支援晒呢、這个新嘅设计语言啦。呢、這个都系个例子咯。咁讲到呢嚿嘢咧，就反应非常之两极。中意嘅人就话好。 嗱、首先就系、是首先就 Microsoft 抽水话，喂，今次抽我 Leo， Leo， 咁你系咁你只 L 唔用啫嘛。 理论上的确有部分系，亦都有部分唔系，因为 L 系一个无玻璃，而呢嚿嘢又唔系完全无玻璃。无玻璃基本上你可以透过滤镜知道嘅嘢，你就可以完成噶啦。但系佢呢嚿嘢系复杂好捻多嘅。 佢首先就咩？佢类似一块玻璃冚喺上面，咁样自然会放大咁样，即系佢模仿就咩？有块玻璃咁嘅物体喺你嗰个 icon 上面画嚟画去。如果照直啊， 佢又唔系真系完全一嚿玻璃。玻璃理论上，虽然理论上科学上严谨地，玻璃并不是固体，系啊，呢个小知识嚟嘅。玻璃理论上系流体来的，即系如果唔知点解，翻去问你物理阿 Sir， 如果佢仲记得你嘅话，即系因为佢入边仲有个我唔识读啊，英文唔好。是液态玻璃那嚿嘢，其实理论上在设计上你应该比较视乎它是一个 像一滴水滴 高度透明的水滴， 是啦，像水滴咁样，佢咧就会显示嚟话个 icon 上面咧就会有略为蒙少少突起，有觉得好似突咗一嚿出嚟，好似有咩啫喱状嘅咁嘢冚喺上面，咁就令咁系几靓嘅，亦都嗱，不过咧有人担心就系话喂。如果用 wallpaper 花啲嘅话，咁啲字冚晒，呢、个其实担心嘅，好多人都头觉得就咩？喂，你搞咁嘅嘢，万一你将 wallpaper 花啲嘅话，哇，咪都睇唔到。 两样嘢，第一，如果你非得要呢个桌布不可，然后你又觉得佢花制嘅话，你要摸你咪冇用呢个嘢系开关嚟，唔系强制，你可以熄鸠咗佢啊嘛。 系啦。 第二，如果你一定要用呢嚿嘢，咁咪调翻转。换一个 paper 咯，换一个适合佢嘅 wallpaper 咯。呢、个我反而唔系太在乎，最比较麻烦而家见到，因为而家其实佢发布的同时已经有 beta 版咗出嚟啊，向来都系咁样噶啦。 系啦，有人用过。 咁你可以试，但系唔建议，严重地唔建议你系一个后备机都好啦，除非你个后备机随时可以洗得嘅。如果唔系嘅话，呢次嘅风险系比历代嘅 beta 版都要严重。因为佢咁样改完之后，等于佢有大量嘅交互界面都要重新写过，你都肯定佢好多嘢写得唔掂嘅，未写完你应该话，所以咧系非乱算数笔。其中一个应该唔算系笔，系功能嚟嘅问题，就系、是、会影响你嘅功能。就系、是、如果你话桌布同埋你啲 icon 之间咧，都还好少少嘅，佢最少系相对比较固定。最大镬嘅就系、是。呢、这个拉上嗰个选单、下边一拉上嚟，同啲 icon 全叠埋咗一齐，系花捻到黐筋嘅。呢、这个唔系你换桌布可以解决嘅问题嚟、但系点样教呢我就唔知啦。虽然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教佢透明度咯，教翻佢有少少透明度，因为佢而家 beta 版啊系几乎零透明度，应该调翻转，应该几乎100%透明。但系点计啊？佢系几乎透明嘅，所以变成底嗰层同面嗰层。是一样咁清晰嗰个嘅，咁我就真系会有少少分唔清到底边个打边个啦。咁但系你知道底嗰层系比较暗少少啊，毛少少啊，咁就已经可以分得到系边个打边个啦。已经系俾我教透明度咯，同啲对话框一样啫嘛。呢、这个程度就好容易教嘅。 我呢个咧，佢应该会加落去嘅。咁佢而家新底， 我觉得正式版就已经有啦。 系佢咁，而家始终系 beta 版啫，唔系讲真就系 beta 版啊， 唔系写咩 beta 版啫。嗱，仲有嘅，咁咧佢个 wallpaper 都设计就系话，嗰啲数字啊，嗰啲时间嗰啲资料咧，会自动调节，跟住张相，咁就呢个小呢个系最靓啦。 虽然我唔知攞嚟做乜嘢咯，老老实实。 咁靓嘅啫，呢啲嘢系冇所谓，我觉得靓，呢个靓系好重要嘅，呢个系真嘅。 但佢可以俾你較高度，又唔俾你較闊度。 唔知啦，依樣嘢睇情況啦。 成件事會好奇怪，佢即係如果你拉到最大啊、最闊嘅話咧，啲字全部拉到飛咁上咁長，面條咁樣。 好怪， 我又唔知佢哋怪怪地咯，老老實實。 嗱，不過咧，依我講緊實際用途啦，因為玩靚嘅嘢，我覺得依啲實到實實，我諗佢起碼要兩三年時間揾執嘅依啲美術嘅嘢，而家講得太早嘅啫。 佢唔單止係佢係所有見得到嘅所有界面都會變咗，但係你 app 啲 icon 嗰啲嘢唔會馬上有，可能佢日後第三方更新啲 app 嗰啲嘅供應商會更新啦。但係佢而家呢一刻就已經係整咗個官方俾你嘅通透模式啊！应该点叫啊？即系所有佢所有嘅嘢变咗到单色，而且系半透明嘅，即系佢系app 唔使去做啊，佢自己识配嘅。虽然有少数嘅 app 可能会打唔到嘅，咁啊可能系套用唔到嘅，咁但系除咗个少数之外，大部分 app 都可以一个就系成个主题咁样更换咗，变咗个半透明出嚟，方便你玩佢呢个功能，咁啊成个设计风格唔同，而且。嗰度嘅 icon 啲樣啦，都繼續講翻啲樣啦。佢仲改咗嘅，大家仲好記得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 iPhone 嘅 icon 係移物化嘅 icon， 嗰陣時有個專業名詞啦，咁樣係叫即係佢係模仿真正存在物品噶嘛，即係佢啲無論係 Instagram 啊啲相機啊嗰啲嘢，都係模仿翻嗰個時鐘係一個真係嘅鐘，係翻頁式嗰個鐘嚟啊嘛。嗰陣時嗰啲咁嘅設計，嗰陣時叫一個移物化風格啦。然後佢後屘我唔記得邊代係咪七啊，開始就改咗做呢個平面化嘅嘢。佢中間有過渡嘅，但係最終就會變咗好簡單平面化嘅 icon 啊嘛。咁佢而家咧又走翻回頭路，同佢個 OS 命名一樣，又係翻嚟覆去嘅，真係屎忽痕啊！真係咁，佢又開始走翻移物化道路啦。你望下最簡單就係佢個相機個 icon。有少少夢回當年嗰個啊，又嘅嗰種嘅情況又變翻做移物化，比較移物化咧，又唔係完全翻翻完全一模一樣，但係個風格又唔同咗咯。 又周一轉頭，即係兜轉又翻轉頭啦。 我咁人嘅審美就係咁樣噶啦，見睇耐咗咪開始覺得厭啦、悶啦，要揾啲新意啦。咁除咗透明之外，佢就有個移物化嘅，比較傾向翻移物化啦。我知道我講得好沉氣，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完全俾翻以前嗰嚿嘢，就俾你又再揸執佢咯。即係有人串咗咧，就係功能上冇咩多，咁啊唯有話搞啲花巧嘢咯。即係又佢又唔係真係冇功能更新嘅，但係最重要嗰樣跳票咗啦。不過即刻先講。我哋逐个讲翻嗰啲功能更新啦。 好，系啦。嗱，咁讲嗰啲，其实我嗱，嗰佢话最重要嗰样跳皮，我觉得最对我嚟讲系唔系好重要嘅。快啲真系重要嘅功能，其实系唔多智能嘅嘢。首先就头先我讲过啦，电话功能最重要嘅就系来电收。嗱，首先佢系来电筛选啦，就系咩咧？打电话嚟讲佢即佢而家因为其实而家已经有噶啦，就系、是。電話留言的話咧，佢會顯示啲電話留言出嚟嘅，咁你可以決定聽唔聽，咁你就無謂啲無謂電話留言，你就可以唔使聽啦。同埋一個功能就係、是、你打電話喺電話客服話，唔好意思，而家個客服非常繁忙，請你稍等一陣，跟住就會響音樂。 你嘅電話好重要。 跟住咧，佢而家功咁樣而家方便就咩？當出現功能時咧，佢幫你就嚟 hold 住個電話先，咁你就可以做玩手機又好，打機又好。好啦，當客服翻嚟嗰時，佢翻嚟嗰時候咧，佢會有嘟嘟嘟咁嘅聲音啊嘛，佢自然都係撥翻過嚟，咁你就可以講電話啦。 即係佢會再響一次，即係彷彿好似你收咗線咁樣。即係佢中間而家嘅情況，一般情況大家都係開住個擴音，然後等埋一邊聽住佢個死人音樂嘈撚住你做其他嘢，然後到佢真係嚟嗰時，你就要臨急臨臨咁樣去開翻部電話去聽噶嘛。佢而家嘅情況咧，就係中間唔會有任何聲，佢唔開個講音嘅啫嘛。其實只係，但係當佢接通有人嗰陣時，佢係偵測嘅，偵測有人聽嗰陣時，佢就會響聲等你接翻佢。咁其實咧， 好服務依個係。 其實呢兩個功能都係 AI 嚟嘅， 但係好偉大啊！ 即係佢個真真正正嘅 AI 嗰嚿咧係遲咗嘅，陣間可以再講。但係佢其實好多嘢已經其實係用緊 AI。我哋之前講上一次講16嗰陣時已經提過啦。AI 其實好耐之前就已經融入咗佢各種各樣嘅服務，只不過嗰陣時唔叫 AI。而家就終於記得諗到有個叫 Apple Intelligence 嘅 A 叫佢版本嘅 AI 走咗出嚟。是咁样嘅啫，其实但系佢实际上做嘅嘢一路都有， 即系咁啊。 应该咁讲啦，就是、Apple 喺方面其实佢就冇，即系佢唔会，佢唔好大张旗鼓去将嘢就系，但系咧实际上佢真系用 AI 用喺佢实际上嘅功能上面，其实用得好多嘅。 咁啊，不过但系啱啱个客服提醒嗰个功能咧，暂时啊，中文版系未有嘅，系美国嗰边优先。 中文版好快有噶啦，佢话明噶啦，放心啦，中文版未即将嚟紧噶啦，各位慢慢等下啦，唔使等好耐啫，应该。 呢、這个亦都关佢系用到 AI 原因，佢要识辨中文啊，咁所以佢首先系呢个英文嗰边行先啦吓，咁、包括之前嗰个来电说明，佢其实系咧，你先听咗你嘅嘢，佢先至去将你嘅说明变咗做文字，然后用 AI 去判定。俾翻个嘢俾你决定，系咁样，都中间都系要经过 AI 嘅，所以咧，我成日都讲咯，如果你系本原教旨主义地反 AI 咧，你可以抌烂咗你个电话噶啦，不过呢个就冇责任完啦，翻嚟， 唔好啦，嗱，咁咧仲有咩类似都系功能就系咩咧？喺外国好用得好多嘅佢 iMessage 功能，就帮你分类，帮你将 message 分类啊，group chat 啊，投票功能啊，甚至喺message 里面俾钱嘅功能都有嘅。咁呢只其实都系 AI 噶啦。 信息入边仲有个功能系好重要，我唔肯定佢而家到底系咪咩啊？语音转信息， 呢个又好重要嘅。 啊，即系目前呢一刻，WhatsApp 已经支援咗 ，WhatsApp 更新完之后用嘅系 Apple 内建嗰嚿嘢嘅，可以将你语音，你知啲阿妈嗰啲嘢啦。嗰啲老细啊，嗰啲成 Q 啊，就成日都要整语音噶嘛，瞓鸠几钟嘅语音入边，得三秒钟系有用嘅，剩翻全部都 ELL 嗰啲噶嘛， 系 佢可以将佢全部变咗啫。 我 part time 头咪系咯，明明我 part time 头最中意就系咩咧？明明打字可能得三个字，讲完嘅嘢佢特登要录一段语音，我心你打字就得咯，又唔系好长。 咁啊，仲有包括嗰啲check 嗰啲啦，就有投票功能呢、這个就好早就应该有啦，老老实实。咁啊，自定背景呢啲嘢啊，亦都可以用 AI 将出嚟啊，又系有关 AI 事啊。咁啊，仲有一个同我哋冇乜关系嘅，就系、是、微信嗰只入边俾钱，因为之前Apple Cash 嗰个嘢啊，嗰嚿都系美国 only 噶嘛。咁啊，而家我唔知道其他地方有冇啊，我未试过。但系 SNS 入边俾钱嗰嚿都系美国优先，唔紧要啦，都唔太用到嘅。 系啦，好啦，跟住咧就系 Apple Music， 主要功能就系咩咧？嗱，歌词翻译唔重要嘅。歌词最重要就是咩？歌词发音解一个叫咩？卡拉 OK， 仲要是标咗注音的 卡拉 OK， 即系惊死唔识唱，好蛇嘅，咁又多个新玩意玩。 仲有一个咧，就有啲效果唔系好好，佢讲到好好嘅，但系试用起嚟咧就一般般。佢系用 AI 去将唔同歌嘅收尾同开头去接埋一齐，系用 AI 将出嚟嘅。即系有啲似系乜嘢咧？你听林子祥嗰啲口水歌啊，嗰啲或者OK， 我知大家比较熟嘅应该系 K 歌之王啦。 唔系 K 歌之王得算啦， 唔系 K 歌之王是但啦。嗰啲口水歌啲好多首歌接埋一齐嗰啲啦，中间点样过渡两个原本来唔同节奏嘅歌咧？本来咧就系人手将佢根据前后歌去衔接咗佢嘅，但系呢度入边咧可以用 AI 直接将出嚟，但系目前出嚟嘅效果就普通。有啲似纯粹就系非欧非烟嘅啫，咁佢嘅解说咧，应该唔止呢个程度嘅。我唔知系因为个模型仲未够劲啊，定系歌曲做得唔好，定系咩啦？ 咁技术问题啫，呢啲纯粹系 系啊，咁啊，其实令到你唔会有好明显地系一首一首歌咁样啦，你可以连住串咗，因为中间嗰几秒到十几秒嘅空白其实都几烦人嘅，你又唔会因为中间嗰十几秒衔接你去操作佢，但系佢中间就系停咗十几秒咁样咯。 我呢个冇所谓啦，呢、這个我系其实就呢、這个当系即系唔系攞嚟工作用嘅 小功能， 小功能都几有趣咯，有趣咯。嗱咁讲埋头先想讲啦，就是、地图功能咧，其实咧。香港人就少用，其实Apple 嗰个手机地图咧，其实系而家系改到可好用嘅，已经有啲人仲停留紧喺佢好啦，用乜嘢冇功能嗰、那个收嗰、那个形象上面。其实呢几年嚟咧 ，Apple 个地图改良到咧，其实系唔会差得过 Google 嘅地图噶啦，已经。 佢新增嘅功能咧，就系新增记录低你去咗边，呢、這个就对我嚟讲就好双面人啦。我一定识口咗佢，就算我有得用都好，即系。你記錄你行蹤嘅係冇錯，的確係私隱換方便嘅。佢會唔會洩漏你係另一回事，呢、這個信唔信佢另一回事。但係佢記錄咗你嘅嘢，咁之後你就可以，譬如你去過邊間餐廳，你甚至而家應該未做到嘅，甚至可以直接問 Siri， 而 之后个 Siri 完全 AI 化之后啊，我指你甚至有问，我上个礼拜去嗰边，去过边度边度间餐厅叫乜嘢名啊？哇，即系佢有个咁嘅愿景俾到你嘅，如果去到嗰个程度嘅话咧，咁大家会方便好多嘅，咁就唔会好似而家咁半天掉，你资料就交咗出去啦，但系又方便咧，未到好唔方便嘅，尤其是一啲咧，佢系自动记录噶嘛。即係佢唔會特，你唔需要特登記低啊！嗰次無啦啦行中水深水埗邊間鋪頭，死啊！邊間鋪頭唔記得咗啦。咁你記錄低嘅話，你咪可以即刻查翻咯。 嗯， 而家咁嘅情況。 咁有啲人有需要嘅，睇你即係睇你自己嘅情況啦。我哋用唔著咁解啫。 仲有功能咧，都幾有用嘅。尤其是嗰啲兩點一線嗰啲翻工放工嗰啲咧，我訴求就係翻工嗰啲咧，即係佢会记低，主要系翻工咯。我谂最常咧就翻工翻学嗰啲常行嘅路线。如果嗰度入边有咩车祸啊、炒车啊、爆水管啊之类之类，你唔需要留意电台性噶，佢就会出通知 warn 你。喂，你平时行开条路爆水管，你自己谂点佢啦。咁当然你可以跟住问佢点，我要点行啦。因为其实可以几实用嘅功能嚟，尤其是丽山门啦。即虽然我用唔着啦， 咁就唔算啦。呢、这个就好啦，跟住。就係、是錢包嗰啲功能啦，即係 Apple Pay 嗰啲俾數嗰啲嘢，就其實香港用唔著嘅，因為其實香港基本上好多都唔支援。 我呢邊開始用緊啦，其實你即係啲卡啊嗰啲嘢推車落去啫嘛。 Apple Pay 本身我就用咗好多啦，因為講真，我而家去食老麥我都係用 Apple Pay 俾錢，同埋好多而家咧基本上咧， 嗰都係錢包嘅功能嚟嘅喎。 係錢包，唔係個 wallet 啊嘛，嗰個係。但 Apple Pay 嗰個就佢新分期付款呢啲嘢就。因为佢支援各银行问题 啊，呢、这个新功能就真系用唔着啦，啊， 系啦，我讲就你同银行嗰啲嘢讲啊嘛，咁撒花呢嘅咩指纹追踪技术嗰啲嘥气嘅，因为撒、因为游戏平台，咁咧就之前已经出个 Game Center 噶啦，结果佢唔忿气，又出个咩叫 Apple Games 多 kill 完， 你可以将佢理解成为 App Store 入边 game 嗰部分车出嚟，再加你个 Game Center 嗰嚿主要而家系越来越多 App。是用了这嚿嘢去做个身份认证啊。以前是要逼计计程码啊 ,email 啊他自己落平台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嘛。其实我好认证 ,Apple 的 Game Center 是拿来做认证是方便好乱多。因为他会受惠于 Apple 过机的方便啊。你换新机机过机过完之后跟住他就直接在 Game Center 那边登录返我 account, 我是乜鸠都不需要做的。佢就要全部自動過曬落去啦， 方便好多呢樣真。 當然呢啲嘢全部都係之前都有存在噶啦，不過佢而家全部整合曬一嚿嘢，方便你去揾翻個嚿出嚟啫。咁因為調翻轉講，我都係噶，你撳落 App Store 入邊十之八九都係打都係搞機機嘅啫嘛，都係打機相關嘅，唔係更新 App 就係單 game 玩，都係咁樣噶啦。 好啦，你講一講下 Apple 智能啦， 畫咗好耐嘅大餅啦。咁啊，雖然個餅依然未有，但佢依然要繼續畫嘅。 首先就嚟線出。 先講啲八卦嘢先啦，先講啲佢唔係佢發布嘅八卦嘢啊。點解今時今日佢都仲係嗱？我哋上次講 iPhone 16的時候已經講過㗎啦，唔好為咗 AI 而去買 iPhone 16。我 warn 咗大家㗎啦，我冇呃大家啦，封數咧呃你十年八年，我每日一零唔會呃你嘅。即係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個AI 團隊。嘅混亂，非撚常之混亂。佢而家係有好唔可以叫好幾個，兩個唔同嘅團隊去搞緊佢嘅 AI。一個就係 Siri 原本 Siri 嘅團隊，因為 Siri 理論上都算係一個 AI 模型啦。一個咧就係、是、全新拱出嚟，專門搞 LLM 嘅 AI 團隊，咁就會變成就係呢嚿嘢政出兩門啊，兩邊都喺度搞緊。佢做嘢嗰陣時咧就會好麻煩，一邊就 AI 做新翻嚟嗰個咧就比較拼搏啲，想喳喳搞啲新功能出嚟。但係 Siri 嗰邊咧就係最緊要穩定。問題就係、是、你個舊 Siri 冇爛啦，佢又冇辦法一次過將佢成嚿嘢踢走佢喎、即係將佢完全架構上啊，我哋都可以叫新嗰嚿嘢叫 Siri， 但係架構上成嚿拱走佢。佢變成就兩者一個維護舊系統同一個建設新系統兩者之間喺度衝突，結果就係大幅延期咗個時間，一邊就話你拖我後腿，另一邊就話你亂鳩咁難咁樣，所以係會相當慢嘅嘅嘢。不過但係佢依然係暫時都要畫住啲餅先啦嚇。有一個應該 day one 就有嘅嘢，佢而家就雖然你可以話佢而家都其實而家支援緊㗎啦。佢意思係 AI 而家已經運行緊㗎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刻 喺舊 iOS 上，喺舊 OS 嗰陣時，只有官方可以用嘅啫。咁佢而家就終於開發個 API， 我估佢係個 API 揼唔切咯，純粹就係、 是。 之前未揼一次，咁今次呢次 OS 更新完之後，又揼埋個 API， 俾其他嘅 app 去接入佢個 AI 個模型入邊。因為個 AI 模型唔係純粹話你彈出嚟啊，今日你想做乜嘢啊？嗰、那個先係 AI， 佢仲有好多啱啱 up 嗰啲應用啊，你可以使用佢去做一啲你自己個 app 本身做嘅功能，可以接入佢 iPhone 啊，主要係 iPhone 啦、入邊嗰個 AI 入邊去做，你咁樣你先可以用應用 AI 模型啊嘛。所以我估佢應該原本就應該 day one 就有嘅，但係拖到而家先攞出嚟，應該就已經出咗嚟噶啦呢一刻。咁会令到各种应用可以接入埋原本 Apple 本身嘅 AI， 尤其是你知 Apple 嗰个锁都几死㗎啦，你唔经过佢嘅嘢，你直接调用第一层 NPU 嘅话呢，我唔肯定 Apple 俾唔俾，就算俾都好啦，难好多嘅，我有 API 接近用 API 啦。咁佢个 API 本身嘅功能可以调个结构啦，可以调佢个强度啦，即係你要用你要需要几多资源。呢啲佢都俾你掂，咁啊，然后对大家嚟讲，啱啱嗰啲就三幅屁嚟嘅。最重要嗰样系繁体中文即将退出，即将啫。咁有人好傻好天真咁问啊，咁支唔支援粤语啊？傻仔，边有咁快啊？唔系话佢唔会，冇咁快咯。 但系佢都唔会太耐，因为其实好多都做到嘅、我觉得唔会太耐嘅，都唔使担心。 即系呢个困境噶，之前讲 iPhone 十六嗰阵时候我讲过噶啦。会佢，我觉得佢最终会出嘅。不过咧，俾啲时间佢啦。佢成个 AI 都 delay 咗。咁你除咗 delay 咯，冇话你都噏唔到咁多嘢噶啦，系算啦。 算啦，即系我嗱呢样嘢又真嘅，俾个机，我觉得又唔使等好耐。我觉得今年年内会搞掂嘅呢样嘢，因为迟都唔系太难啫嘛。 啊，有一个而家啱啱我咪讲咗，而家已经有啦。虽然喺WhatsApp 入边出现嘅。 咪就喺 WhatsApp 做到咯 ，message 啊、FaceTime 啊嗰啲地方都可以做即时翻译。 讲真，其实 Apple 对于认证广东话嘅能力嚟讲，其实系比想象强噶。即系你用 Siri 咧，其实佢基本上咧唔系冇以前用得咁差。虽然我仍然停留喺咧，我唔系好知你讲紧乜嘢嘅年代，但系其实 OK 嘅。 佢话唔知你讲乜嘢咧，系佢处理唔到你讲嘅嘢，而唔系听唔到你噏乜嘢。佢听得明你嘅嘢，每一字佢都听得明，但系佢处理唔到你要做嘅嘢，佢唔系听唔明嘅。不过，如果根据佢目前开发路线嚟讲，佢应该会将旧嘅 Siri 成个砍掉重练。呢个系佢最痛苦嘅过程嚟嘅，即系我哋好似两年前已经讲紧呢个技术债咧，佢迟早要还嘅。 而家咪还咯。 而家冇办法，所以佢而家话，当佢还完技术债，将成嚿旧 Siri 砍掉重练之后咧，佢对粤语嘅支援系如何呢？其实系成疑问嘅，唔好攞以前旧嗰个 Siri 嘅支援去比啊。 嗱，我唔系好担心，因为咧。Apple 咧喺 Apple 喺還呢啲咁嘅債嘅決心方面咧，係出咗名強嘅。佢係可以毫不留情地成個同我冚咗佢，仲有嚟個。 而我亦都相信佢最終一定目標一定係會支援到粵語嘅。佢相對於 Android 嗰邊咧，其實對粵語嘅支援係其實係強啲嘅，個意願係比較強啲嘅最少。 所以咧做一句啦，我從即係有時你而家喺笑 Apple。可能佢一年半载之后，你整个旧嘢之后，你成班友就冇有声出嘅。 到时先 试过几次啦，成班友喺笑佢啲嘢唔掂，又乜又乜，结果佢叫佢服役三年，一嚟之后佢发现旧嘢，哇唔肯系嘛，咁嗰只嘢试过几次噶啦。不过就到头来就好快知啦，呢啲嘢我唔敢，我唔会攞去赌嘅啲嘢。嗱，咁讲咗啲其他功能先啦，首先就讲下 macOS 26啊，他何。又是啲死人地名嚟嘅，唔知边地方。 乜鸠何国地方嚟？系咯，屎狗蛋啦，唔紧要啊。 咁咧就嗱，咁佢今次功能最今次咧，佢首先就系将Spotlight 就加入咗类似智能所 AI 功能啦，就例如话你喺 Spotlight 里面直接输入指令或者讲个指令咧，佢帮我直接做咗件事，就唔使话逐个做啦。 主要都系同 AI 嘅整合咯， 系咯， 即系佢所以话佢虽然话跳票，但系佢唔系完全冇嘢拱出嚟噶。佢最主要嗰嚿大模型嗰个助手个性能不足，但系其他唔使个助手做，直接去整合去调 MPU 去做嘅嘢啦。其实佢一路有更新紧嘅， 而且仲做得好快添。咁佢咁嗱咁仲有一个功能，其实佢加咗就系咩？以后你例如话 iPhone 里面咧，佢咪有嗰啲通知嘅。佢會直接喺呢個 Mac 度彈出嚟，呢、這個我覺得好對於啲喺公司做緊嘢嘅人，我覺得要方便嘅，即係話我唔使下攞部手機睇個畫面右上角彈個窗出嚟話， 你唔係收 email 咁 cheap 嘅嘢啦，即係話啲咩資料啊、比賽結果啊啲咁 cheap 嘅嘢咧，你可以即刻睇到啦，唔使特登走去開部手機睇，方便好多。 雖然正常大部分人都是將個部電話放在你視線可以見到的範圍，佢一響你就望一望過去咁樣嘅。 但係你咁你連望都唔使嘛，你可能話你個 mon 係咪將 set 你右上角咁樣？咁我右上角睇睇啊，做啊，例如話你咁樣你做緊嘢嘅話，你睇睇哦 ，OK 唔得，咁啊係繼續你。如果有重要嘅，打部手機落做咯，或者就撳落去開部手機出嚟睇咯，都得噶嘛。而家呢個唔係問題嘅。 啊，因為佢都係注重你跨平台應用翻佢 iPhone 嘅絕對優勢，去拖拉其他嘅產品嘅使用率啊嘛。 等你無痛地同一個界面，乜嘢一樣，即係用家，因為呢個 Apple 做法嘅， 咪就係 Apple 全家桶咯，上你用 Q 曬佢咯。 佢係你係完全唔需要諗下，你唔需要學重新，即係將用家嘅學習成本交最低，辛苦嘢係佢做曬，但係用家完全唔需要煩嘅。即系你唔需要同个用家解释下点呢部机唔同，嗰部机唔同就一模一样。 我嘅观点唔系咁啊，我系直接就系你最好，即系佢会鼓励你，甚至奖励你所有嘢用晒 Apple。你电脑又用嘅，用 Mac OS， 你手机又用 iOS， 用 iPhone， 你手表用嘅就系 Apple Watch， 你个VR 又系用 Vision Pro， 即系你所有嘢都用 Apple 嘅嘢，咁你会成嚿嘢好舒服，你唔需要去搞咁多嘢。即係佢會做鼓勵咁樣做，當然係提升佢自己本身各方面嘅市佔率咯，即係個協同效應啦嘛。 係啊，但係佢就係為咁樣嘢啫嘛，就係執好嘢，大佬你所有嘢唔同嘅話，你重新學個麻煩。嗱，咁咧手咁咧 WatchOS 其實就冇乜特別新加功能嘅。 有個好得意嘅功能啊，好得意啊，即係冇人提過，但係佢有個叫個人化激勵，有好多人提呢樣嘢嘅，即係話你可以提供客制化語音鼓勵嗰啲乜嘢啦。 嘥氣啦！如果 我第一樣諗到嗰啲咧，唔係乜嘢係。习语跑两步就要保龙习语，我第一样谂到就系呢样。如果可以自定化到咁嘅程度嘅话，应该会几有用。 如果你可以揾到丁公李慧录嘅话咧，即 俾钱我啦咪， 为咗俾我几多钱都还应该。不过算啦，呢个啲阿宅嘅啲都 M 男阿宅嘅嘢就唔讲佢住。咁其实佢 OS 其实就主冇乜特别特新加嘅功能嘅，反而嘅重点就系咩？睇下佢，因為而家流傳緊就話，Apple Ultra 咧會加入咗太陽能功能，咁提升佢電量。即係而家電量都係嚴短嘅，因為始終冇法拉嘅錶咁大。相比起其他智能手錶咧 ，Apple 嘅畫面係大，同埋佢個光又加個整怪功能多，咁佢食電更多。咁佢係諗辦法係慳電嘅，咁就依個睇情況啦。 雖然啦，咁細個畫面咧，你個光伏個效率應該係非常之低嘅。雖然 Apple Watch 本身個用電都唔高啦，不過你話Apple Watch 冇功能都新增唔係嘅，佢都有不斷咁考慮緊咧。你戴住個手錶嘅狀況之下，你都要操作佢啊嘛。佢多咗個手勢就係 fading， 佢 fade 得好慢，我唔知係佢特登做到咁慢啦，定係佢可以支援到咁慢，定係點啦？即係有啲信息彈出嚟嗰陣時，你想。佢會佔咗住你畫面，除非你操作佢啊嘛。但係可能你嗰陣時嗰一刻，你第二隻手喺做緊嘢嘅，咁你可以望一望，跟住就同一隻手 fading， 咁就可以 fading 走佢，熄個通知。當然啦，如果有需要操作嘅話，你就可能要中斷你本來做緊嘅嘢，去做你電話又好咩都好啦。咁都叫有啲用嘅功能啊，呢個，尤其是你第二隻手唔得閒嘅時候，因為 watch 最大問題就係佢本身佔據咗一隻手，你第二隻手做緊嘢嘅話，你就冇手可以去搞佢。唔同電話你可以放喺台面，然後兩隻手其中一隻手去喐佢啊嘛，都有多咗嘅。雖然的確唔係多嘅，尤其是相對於 iPad OS 嚟講。 嗱 ，iPad OS 咧今次咧就。最重要就是咩？夹咗更加似咩啦？即系又快打啦。 其实应该系叫放手咯。佢之前死都肯唔肯守住条线，就系令到 iPad OS 点都过唔到好似 iPad OS 嗰个红扣喺度啊嘛。 咁我而家加入咗类似快打嗰个咩三红波仔啊，即系红黄绿嗰三个波仔嗰个功能啊，缩细啊，平排啲。嗱呢样嘢咧，佢唔加其实有一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其实咧。你真系要活用呢个所谓叫多视窗功能咧？唔该，13寸啦，11寸佢已经用唔到噶啦，因为11寸嘅画面咁细嘅话咧，你用呢个四人分割视窗功能咧，系玩死自己嘅。 理论上 iPad Mini 系支援嘅，问题就系咧， 但系你唔会咁做咯。 你真系搵自己笨噶咋？ 系啊，点解佢一直以来佢呢个一直坚持就系、是，如果佢学埋 Windows 嗰只咁样，乜嘢同一个格式加去嘅话咧？你 iPad mini 咧就 iPad mini 11寸 iPad 咧都死人嘅，即系太细啦。 系13寸 iPad 先至可以用得着呢个功能嘅。 用唔用得着先讲啦。我觉得佢嘅态度唔同咗。以前嘅态度咧就系 iPad 系介于 MacBook 同 iPhone 之间。之前是这样的嘛，但是问题就是它的种种限制令到它两头不到岸。但是它现在放了之后就会变成它横跨了 macOS 和 iPhone。即是 macOS 做到的东西大部分它都可以做到。当然没那么专精啦。 当然都 没。iPhone 做到的东西它大部分都做到。不过打电话现在如果你跟 iPhone 连埋了的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啦。你有 iPhone 为什么、因为佢本身打唔到电话嘅，你要连住个 iPhone 先可以。其实理论上系佢系代理咗个 iPhone 去打电话。咁点解你唔攞个 iPhone 出嚟打电话咧？即系同啱啱 macOS 连住 iPhone 一样情况啦。可能有啲情况会方便咗嘅。OK， 唔紧要。总之佢系放权，其实唔系咩新增嘅功能，系一个放权嚟。佢之前绝对做得到，但系佢就系唔想你做。因为佢要分翻清楚唔同嘢嘅产品定位，但系又何有咩必位咧？佢买咗 iPad， 如果佢需要 MacBook 嗰阵时，依然都系会照买啊。佢唔会自己产品打自己产品噶，反而你咁样覆盖化咧，之前嘅情况点解 iPad 个销售量越低咧？就系好多人就系一部 iPhone 再加部 MacBook， 咁中间嗰嚿就唔需要啦。我要大画面就直接去 MacBook 嗰边搞， 就成咁样咯。 咁而家咁样调嘅话咧，我就可以微调啦，即系譬如我喺屋企或者系公司做嘢就可以攞部大大部嘅 MacBook 啫，但我去旅行，空间重量寸金尺土，你仲要攞部 MacBook 过去啊？冇啦，一部 iPad。 我今日咪系咯，我部 iPad mini、iPad Air 咁样，再加埋嗰个流动 keyboard 咁样就用到啦。我咁用嘅啫嘛。 所以啱啱咪话你话只有13寸先得，我就质疑紧啦。就是讲紧你可能我呢个普通十一寸嘅 Chromebook 咯，即系当年嘅 Chromebook 咁样咯。 即系临时顶住先都可以做到，咁样先系路噶嘛。另一个咁样先系路就系佢个鼠标啊，终于唔系一个大大个嘅波料，而系一个准确地一粒点嘅 mouse 嘅点，俾人点到开花之前。知啊，而家就知道，終於就識得去收翻埋佢啦嚇。 因為冇，呢個係最叫做，有啲改進啦，主要改進嘅喎，都係我睇落去。你話加埋咗，例如將咧iPhone 裏面嗰個日記功能咧下方跨平台啦，即係 iPad 同埋MacOS 日記咧，呢個功能咧其實幾有用嘅，因為我嗱老係冇用叫 iPhone 寫日記啦，屌用個細魔寫幾麻煩㗎。 即係你俾翻個選擇自由嚟俾你咯。 系咯，俾我试下啦。起码我喺嚟话我咁，大佬我写日记咁写长啲，唔通我喺封网仲手指督咩？我唔系呢种人嚟噶嘛。 嗱，咁即系Wilson OS 啊，嗰嚿基本上冇乜人用， 太贵啦， 冇亦都冇乜嘢新增，但系将原本应该有嘅嘢俾之前Wilson OS 2即系上一代啦吓，就系、是、将原本应该要备有嘅嘢俾翻你。佢今次就都系部分系原本应该要有嘅嘢啊，譬如话，既然你系VR 装置，点解你睇唔到高普啊嗰啲嘢嘅片嘅？之前唔得噶嘛，之前唔可以360度睇。而家就可以啦， 咁加翻支援 Insta 360啊、GoPro 啊、Canon 嗰啲广视角加翻俾你啦， 召唤翻啲人哋啲嘢啦，因为你冇你唔搞大个市场嘅话咧，你嚿嘢真系冇人买，咁都增加佢啲用途啦。 虽然我觉得而家都冇人买，太贵系啦，虽然太贵啦。咁咩 啊？咁啊，佢仲有啲支援埋呢个 PSVR， 唔买个头，个头你嗰个劲好多嘅，重点系佢个手掣，咁你可以。 虽然我觉得真系冇，虽然多嚿鱼嘅。 攞嚟打机嘅 PSVR 已经冇人用啦，嘥气啦。 暂时系多鸠鱼咯，你真系有用的时候咪先会用到咯。 嗱，咁 PVLS 纯粹追加咗 Apple Music 嘅卡拉 OK 版本嘅啫，呢个就冇乜所谓嘅。CarPlay 嗰嚿嘢基本上冇乜喐噶啦。 咁 CarPlay 就唔关我事啦，我冇揸车。香港有香 CarPlay 有冇人用咧？我唔知啦，呢样嘢真系唔熟。 我见都冇见过。 咪就咯，嗱。至於 AirPods 咧，就追加咗音功能同埋可以操控相機，依樣嘢最重要嘅，即係話你用 AirPods Pro 嗰個掣嚟控制相機教自拍， 即係唔再需要嗰嚿自拍嗰嚿遙控器啊。 係啦，咁就但係依樣嘢其實幾實際嘅，因為其實 AirPods Pro 係一個好強悍嘅耳機嚟嘅，即係如果你淨係所謂講電話。如果你需要一个好强悍攞嚟讲电话嘅耳机嘅话 ，Apple Pro 冇烦，一定系呢个噶，冇第二个选择。 而且佢就唔止系收音，应该系你听的时候可以隔除啲噪音啦。佢而家连录音都可以隔除啦。咁其实好简单，就系录音嗰一刻 做埋去噪啫嘛， 系啊， 即系同一样嘅运算逻辑嚟嘅，其实只不过系佢只系个音轨入边做同一样嘅嘢啫嘛。咁呢个就唔难嘅，不过就系佢之前冇支援咯，而家支援咯， 系啦。咁大致上讲，好啊。而家重点就系究竟仲有机喺啊，仲有几多支援机咧？一般好似话XR 已经唔支援啦 ，iPhone XR 唔支援 系啦。 最旧嗰个应该系SE 或第二代 SE 或者系 iPhone 11 一代神机从此退役啦。 macOS 嘅话咧，就系、是、去到 最后一代咯，即系2019年嗰批 iMac 咯。 最后一代 Intel 系啦 ，Intel 呢度系最后一代啦。下一代应该就会淘汰咗所有 Intel 啦。咁往后一啲咩黑苹果嗰啲又可以收收皮了。虽然啦，你可以用旧 OS 咁啊，同埋iPad 就应该系 iPad Mini 5如果冇记错嘅话，意料之中嘅更新啦。其实系好多就系、是、你话佢系咪完全冇嘢更新？唔系，但系好多嘢都系细微细 A 嘅嘢，你用到会方便咗，但系唔系个个人都用到咯。所以好多人会话：点解我冇嘢更新，冇嘢更新？咁佢更新咗嘅嘢，你用唔到，咪就系你会觉得佢冇更新咯。当然，更加重要嘅就系佢个主人格嘅 AI 到而家仲未生得出嚟。佢之前话而家要试人生，咁我只能讲。iPhone 17出的时候出一次已经算是咁的了，所以嗰时叫你冇买16个咯，叫你17先考虑噶啦。你说到时17出嗰阵时， 我冇买啦。我而家等，我都系等佢啦。同埋就系流传紧 iPhone 17会直接跳个新嘅界面就 G2.2 啊嘛，支援45W 嘅无线充电。 到时先啦，咁啊啲传闻出嚟啦。 流传咗好耐噶啦，我期待紧啦呢个嘢，因为之前因为我亦都咁解释都通就系 N 卡嗰啲周边厂点解唔出支援 iPhone 16嘅无线充电就系、是，咁明佢要收到风，你下个代直接支援45W 高速，咁而家25W 佢梗系唔理你噶啦，无谓啦呢啲嘢，咁 OK 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都。 边个话冇嘢更新啊？即系我哋讲咗成个钟。 咁差唔多啦，因为其实唔系冇嘢更新，系一般人讲冇几闷呢啲嘢。咁大家惯咗睇 iPhone 发表会嘛，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终于可以回复正常啦，大佬，过咗要挨嗰个痛苦发表会周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 拜。